总是关着灯。Emma, dear Emma, 你在不在？你在不 不只需要快乐，生活里面包含的事物太多了，以至于每个人都只能看到生活的一面。我们都想象着像高晓松那样有诗和远方，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只有眼前的苟且。每个人都需要快乐吗？可能吧，但谁能真正的快乐呢？已经很少有人去说我真的好快乐了，大部分人提到相关的词汇都是开心、高兴。我记得阿兰卢写过两本书，题目分别是《我是个年轻人，我心情不太好》，《我结婚了，我心情不太好》。年轻人和结婚都是两件非常值得高兴的事儿啊。其实这两件事情的背后承载了除高兴以外的非常多的其他的情绪。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，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。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关注我们频率的全新的微信公众平台，叫做关爱青年计划。我们刚刚听到那首歌来自于戴佩妮，叫做阿门。有人说这首歌是失恋必听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？ 觉你都了解，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谁能体谅我的雨天，此刻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，你却越来越远。 孙燕姿的雨天，莫文蔚的阴天，周杰伦的晴天，这三首歌应该很能串联起你感情当中的全部情绪。其实还挺奇怪的，这让我想起了贾平凹的那句话，天气即是天意。旧的电影，旧的情歌，我把它们统称为物件，每一个旧时的人的气息都会和回忆一起附着在这些物件上面，回忆就那样见缝插针，无孔不入。生活大爆炸里面的 Sheldon 说，人穷尽一生去追寻另一个人，我一直无法理解，或许我自己太有意思了，无需他人的陪伴，所以我祝你们在对方身上也获得快乐，与我给自己的一样多。也只有你在当自己过得幸福，你才有能力和机会去遇见那个对的人，这是我一直以来信奉的道理。苏打绿，张韶涵，蓝眼睛。 的高潮，心跳的眼角，你得到他一秒，随手拨弄的发梢，弥漫着他低调味道，连一扇窗都关不住的，全是诱惑，凭几句话想就能写满一夜快活，拥抱着爱给你的错觉，那么生动，舍不得夜深人静放过一个密友，你一扇窗都关不住了，何须闪躲，两人背后的刺青交换一夜幽默， 这首歌汇聚了很多非常棒的大牌歌手，除了这首歌的演唱者周笔畅之外，密友这首歌由陈珊妮作词，郭顶作曲。最开始还没有看到这首歌的介绍，完全无法想象是这么三个人的组合然后汇聚出来的这首歌曲。无论是周笔畅这些年的成功与否，人气高低，大家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样的，他真的一直在努力，从他换了很多的造型，尝试了很多的音乐风格，就能看出来他有多努力多用心的去让自己变得更好。你听着他的唱歌，仿佛这些年好像就没变，就是那个刚刚走出来的超级女生，他还是那样独一无二的周笔畅。之前 Unlock 这张专辑出来的时候有看过介绍，说这首歌陈珊妮当初给他起的名字叫做窗外，周笔畅看完整首歌词觉得叫密友更加合适，并非所有的爱情都能用来分享，说不出来的苦楚与悔恨就用音乐来唱出来吧。声音来自 FM98.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，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，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来找到我。为你我受冷风吹，胡彦斌。 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 和谁谁又怎么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？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忘了过去有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。为你我说了 不知道成熟的另外一个别称是不是学会所谓的沉默，只知道很多人都在说能熬得过的都把最好的自己揉成药，然后在汤宝里面慢慢熬，与其把那些细碎的苦难到处招摇，不如独自把它们喝掉干净利落，于是大家便都努力地照此去做，一起食而不语。可是每当我偶尔地在夜色下面对着遥远的公路发呆之际，心里面的是那种莫大的持久的空，有一点像一只突然冲向灵魂的手，在漫长的表面平静以后突然紧握，变成一记凶狠的拳头扑向我，最终只见镜子里面的自己鼻青脸肿，甚至眼眶通红。没有人问痛不痛，但伶仃太久的人其实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被谁懂，可能想半天才能总结出一句问候对方 你过得好吗？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想跟你分享薛之谦2007年的歌曲你过得好吗。稍后10点大陆机准时等你大陆。